国家卫计委网站公布2017年1月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，数据显示1月份全国人感染 H7N9 禽流感发病数为192，死亡数为79，与2016年12月份数据相比，2017年1月的 H7N9 疫情明显上升。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庞大集团旗下网约车平台钉钉约车日前上线，目前平台上北京地区注册车辆达到20000多辆，继滴滴出行、易到、神州专车、首汽约车等几大平台之后，在京运营的网约车平台再添一家。有中介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北京租房市场的热门区域已经告别了过去的二三环核心区域，转为五环外地带，回龙观、北苑、上地已经长期位居前三甲，区别此前地铁线越支越密、近远郊配套愈发完善等老原因，近几年北京产业疏解也成为租房需求外移的一大原因。今年本市建立精准救助工作台账，全面实现救助对象精准识别、救助措施精准到位、救助流程精准高效、管理体系健全完善、织密扎牢民生保障安全网。在民政工作大会上，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对于救助对象，今年将启动大病救助政策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最美丽的意义。 遇见是两个人的事情，离开却是一个人的决定。遇见是一个开始，离开却是为了遇见下一个离开。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。我们不擅长告别，因为我们始终学不会面对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歌曲《告别的时代》。

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岔口的长路，每个人都要不停地做选择，而不同的选择也必定造就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总听有人说，如果当初如何如何，现在就不会怎样怎样，如此怅然。每一个岔口的选择其实没有真正的好与坏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，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。 有爱就有恨，或多或少，想一次白头到老，说再见太潦草。

爱爹，我也曾心碎与黯然离别，哭到在路时台阶，红灯将灭，酒也醒，此刻该向他告别。曲终人散，回头一瞥，最后一夜，我也曾心碎与黯然离别，哭到在路时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用这是最后一次了来说服自己，却依旧干着同样的事儿？又有多少人用不会再这样了来鼓励自己，却依旧犯着同样的错？改变自己这件事情，其实光有愿望是不够的，还要有力量，把自己从过去中连根拔起，即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。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罗志祥力量。 他跟着我流浪，独自背着行囊，看着人来人往，躺在陌生的床，眼睛没办法合上，想了这些年过了一关又一关，也许我太逞强，但是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的臂弯，给我力量，陪我闯荡，也许我们都不将把爱留在我的心上，超越了太多梦想，时光匆忙，不曾遗忘，随时可以回头看那些时光，你在身旁给我的温暖。想念长了翅膀，它跟着我流浪，独自背着心，看着人来人往，躺在陌生的床，眼睛没办法合上，想念这些年过了一关又一关，也许我太逞强，但是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的臂弯，闯荡，也许我们都不将把爱留在我的心上，超越了太多梦想，时光匆忙，不曾遗忘，随时可以回头看、啊

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花，人们常说我很美，我知道你们喜欢我，迷恋我的外表，